是心里起了作用，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修补？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说，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透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，随便说，已经猜透看透，不想多说，把眼泪藏不住，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透

就是能安定的

过时间，相爱多年，继续心依然遥远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。我最深的爱恋却熬不过时间，逃不过时间，相爱多年，其实心依然遥远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笑容却看不清，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想逃避。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心，回去谈何容易，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前的愿望，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。

时候。 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

好想潜入你一生的爱情海洋里，我也试了寻找你的爱情雷达，失去你，失去你，一片空白让我想你，忘了呼吸。我的悲伤无言以对，换不到回答，找了你，找了你，找了你啊，我对你着了迷，想念你惯无法控制，绝不甘心爱着沉默再办不到，想要你能不顾一切抱住我，想下一秒会失去我。哦哦，就算等到整个世界对我说谎，也瞒不了你是我的，守着你，守着你，守着你，守着你。

欢躲，无条件的邂逅，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，走地这微妙的感动， 爱到现在 刚好半生熟，走地这微妙的感动。 生命越来越甜，世界不停在变，会爱你多一点。 手里的纸杯连着一条线，轻放在耳边，听我的心愿，陪着你成长，保护你安全。一天过一天，宝贝，你是一切，有你在身边，爱我一点，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。 世界不停在变，会爱我多一点，希望你能够看见童话中幸福的乐园。 我悄悄地进了房间，转过回廊的脚尖，打不开熟悉的唱片，我才因为作祟的指尖，踩着飘过去的音乐，想着他吐一口烟， 燃掉吧半分感情的烟， 一段在嘴边，一段在空空荡荡的房间。

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忘记我还会孤独， 忘记我还会孤独。 其实我很少想你，很少回忆，只是在傍晚也怕你受不了寂寞，也许你也被人海淹没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快乐，也会笑着想我。你曾说的，我曾爱的，在这傍晚 着问我哪里才有爱情，心疼的把它搂在怀里，说不哭不哭，我却先红了眼睛。失恋在这城市里到处横行，天使又一再失约，从来没降临。让我们保持微笑，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。